依次同大家讲个故仔，叫做《猫肉云吞》。阿小李咧做云吞十分之好食，所以佢攞咗几年嘅积蓄就开咗间云吞店。由于佢做饺子嘅味道非常之好，佢个生意就蒸蒸日上啦。但系时间一长，阿小李咧就开始唔满足一碗云吞所带嚟嘅利润，佢想搵多啲钱，但系点样先去搵多啲钱呢？阿小李喺度日思夜想，都谂唔出一个好方法。有一日，阿小李喺度整紧云吞，佢屋企几只猫突然之间就跳喺砧板上边，将嗰啲云吞馅担走咗啦。阿小李突然灵光一现，谂到节约成本嘅方法啦。佢谂住以后啲唔用猪肉嚟整啦，而系谂到用猫肉嚟取代，咁样成本就可以节约好多啦。谂到咁，阿小李就将佢屋企几只猫斩死咗，剁剩咗肉嚟包喺饺子里边。第二日，经常嚟小李铺头食云吞嘅人发觉，依家啲云吞同以前唔一样嘅，唔系变得难食，而系变得十分之美味，就开玩笑讲啦：，李老板，啲云吞里边系咪加咗你老婆嘅奶水？点解今日做出嚟嘅云吞变得咁唔好食噶？阿小李就配笑道：，你只要中意，我日日喺入边放奶水啊！啲食客听到就哄堂大笑啦。几日过咗去，经过食云吞嘅人口口相传，阿小李嘅云吞店名声就越拉越响啦，生意就越做越大先。但与此同时，屋企嘅猫肉剩低唔多啦。阿小李为咗唔使钱得到食料原材料，就每日夜晚都去后面隐蔽处放啲食物，再吸啲药喺啲食物里面，就将附近嘅猫吸引咗过嚟。虽然每日嘅收获都唔系好大，但系总言之，基本能满足每日嘅需求。有几日过咗去啦，嗰啲每日都嚟小李度食云吞嘅人都不约而同咁病咗啦。啲人都怀疑系咪阿小李啲云吞有啲问题，但系苦于冇证据，就只能背后讲讲佢啦。阿小李听到食客食咗自己云吞之后病咗，就谂住走佬啦。心就谂到，反正自己都赚一笔啦，仲怕冇钱走佬？阿小李想立即走佬，但系又谂到，万一嗰几个唔系食自己云吞出问题嘅，咁自己咪白白浪费咗个可以赚大钱嘅机会。几番思想斗争后，阿小李仲系决定留低睇下情况先至决定。两日之后，嗰几个病咗嘅食客离奇死亡，死因不明。一日之下，小李觉得自己闯咗大祸啦，就连夜执拾行李准备走佬啦。就喺阿小李开门走佬嗰刹那，佢突然之间听到一声刺耳嘅猫叫声，阿小李心头一惊，心就谂到自己屋企周围嘅猫已经俾佢消灭晒啦，边度嚟嘅猫叫声呢？阿小李唔谂咁多嘢啦，都系走佬要紧。佢孭上行李走出屋门，但系发现有几个人喺佢门口食紧云吞，而呢几个人就系嗰几位食客啦。第二日早上，隔篱左右发现阿小李横死在自家门前。后来经过警察调查，阿小李系死于过度惊吓。